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为大家请到的是两位年轻的嘉宾啊。这么说，我估计之前的嘉宾会恨我的，就是比之前的嘉宾更年轻一些的嘉宾啊，就是两位都是90后，但是呢，他们的身份呢，稍微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人物关系稍微有一点点微妙。虽然都是90后，你看这现在这个天下真是了不得，90后出来开始打拼，这都不算什么，关键是90后已经开始当家做主人了，就是他已经开始管事儿了，他手下已经有兵了。所以就是你发现你身边的这些共事的团队越来越年轻的时候，对于我这样的夕阳红系列的就会很有危机感。那但是我也特别愿意用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跟更多的青年人做一个交流，我想知道他们对一些认识问题的认识啊，我们也愿意在今天的平台跟更多的朋友一起来互动一下。大家可以透过易直播来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公众号。我现在来告诉大家，现在北京青年广播在公众号的名字，大家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个粉色的牌子，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两位就先不要互动了，你们的话筒已经打开了啊。90后就这么大人说话的时候小孩不要插嘴。关爱青年计划，搜索这个呢就可以关注我们，也可以收看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那好了，既然我们两位年轻人已经按耐不住了，那就现在赶紧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啊，来先有请。 不好意思啊，刚才插话了，然后我就再帮高丽姐做个广告，记得关爱我们青年计划。就像我这样的青年女孩，大家一定要多多关爱我， 给他们一些关爱啊，然后就不计较她刚才插话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小畅又来了，然后今天呢我带了一个我的小弟，然后是个妹妹叫诗吟。 大哥好，大哥好。 所以就是你们年轻人之间都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互动方式吗？我带来了我的小弟，他是一位妹妹。然后妹妹说大哥好，就是能不能先给我介绍一下你们现在90后的一些思维方式，你们在公司就是互相这样称呼是吗？ 公司就一般，他就叫我畅姐，然后我就叫他小诗吟。然后我们年龄相差是4岁，然后他其实非常年，就算是很年轻有为了。我只能说他今年就是大学即将毕业，是个96年的小妹妹。然后但是就是他在工作上已经做得很出色了。 哎呦天哪，这是 谢谢大哥夸奖。 所以你看，这就是今天还没有进入我们的主题，两位已经用他们的身份在告诉我们，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主管，或者呢你是一个 负责人，项目的负责人，你怎么来去跟下面的你所谓的下属或者你团队当中的其他成员去处理好这个人情关系、人际关系，这个其实是特别考验情商的。我一直以为就是90后是不特别在意这个问题的，我只要把事儿做好，然后我行我素，我不用考虑那么多，不用在意那么多。其实你们也很在意怎么样熟络周围的关系，是吗？ 嗯，我们觉得可能事情做好是第一位的，毕竟出来混，我出来工作总不能混的。 所以刚才小畅你不小心说了心里话是吗？毕竟出来混总不能工作的是吧？ 毕竟出来混总得混出点样子来吗？ 没错。今天呢这两位年轻的这个小朋友啊，一位是孙畅，一位是吴诗银，他们两位呢都来自更值钱科技有限公司。我们今天呢想跟他们一起来聊的就是关于职场当中所谓的禁忌。那这个禁忌我们小编呢给他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雷区。职场的雷区你有没有踩过？所谓的雷区到底是什么？就是在职场当中真的有那么多禁忌，有那么多顾虑要考虑吗？我来告诉各位，还真是有。不管你是在国企、私企、民企，还是说在一个小范围的创业团队，这些东西都是你要去考量甚至是提前知晓的。所以在今天我们也特别愿意用我们的方式来跟大家互动交流。各位还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如果这一期节目你没有在直播当控啊、收听到没关系，可以在木耳 FM 回听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欢迎各位跟我们畅所欲言。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碰过哪些职场雷区啊？当时碰到的是什么事儿？是怎么化解的？大家都可以在今天跟我们畅所欲言。两位现在呢你们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啊，我一会儿呢再利用我们广告时间把我们的设备稍微调试一下，现在设备都离我有点远，有不太清楚一些这个数据。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呢就可以看到一直播的数据，现在目前已经有3.2万的热度啊、已经有朋友开始在参与我们的节目，而且我们的公众号活力982现在呢也有朋友不断的在给我们送出泰迪熊，这是张子笑，谢谢。首先我问一下两位嘉宾啊、咱们可以轻松点的聊开这个话题啊。先问一下诗银，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吗？ 算是吧，就是我之前也有过一份实习，但是那个实习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这算是我的第一份长时间跨度的工作。 今年是上大几？ 大四。 大四，就是在大四实习阶段已经有过两家公司的工作经历了吗？ 不是，我的第一份实习经历是在大二。 为什么那么早就去实习？还是自己勤工欠学，还是说想提前体验一下？ 不是，因为学校要求专业实习。 哦，你们还有这样的要求？ 对， 就是只有你们这个专业有这样的要求吗？ 我们这个专业就是我们学院都有这样的要求。 所以大二有那样的一个机会，但是相对是对口的。 对对对， 就是专业性很强。所以在那个里面，是不是你只要把你的专业做好，不用去考虑太多其他的因素？ 没错，当时我只是一个做视频的。对， 说的好谦虚啊，做视频好难，我到现在都驾驭不了，你知道。所以我们直播间其实是有那种剪辑视频那种功能，是要求主持人要具备的。我现在呢，我就倚老卖老嘛，我说麻烦导播老师帮我完成一下，就我觉得我是驾驭不了的。所以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是完全和你的专业不搭嘎，还是说也算是有一些涉猎？ 也算是很有涉猎、就是我学的就是编导专业 啊。 然后可以剪辑视频 啊、 然后做这个文字编辑也是可以的。 就是相对来说是专业性比较强，然后呢又遇到了一个相对对口的公司。 对对对， 因为你现在在的是教育这个更值钱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所以在这个里面可能要面对现在新媒体这种多媒体的平台和市场，所以就要求你们需要具备这样的能力。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是在这个公司做了多久了？ 我是从7月份一直做到现在，2017年的7月15号。 那差不多也有10个月了。 半年 、哦、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特别不自量力，明明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还爱算这个账，所以这些都不重要，我们不要在意这些细节，重点是你觉得到这个公司是目前做的一份比较长的一个时期的工作。 对， 让你能够留下来的是说身不由己，说我的实习期没满，我已经不愿意再去找其他的工作，不愿意这么周折费劲，还是说我觉得这个公司我待的还不错，我跟他们相处起来觉得很融洽，怎么样？没事，你说实话，你不是过完年就不回来了吗？是吧？是吧，小畅？ 人家只是回学校，然后写论文，顺便给我干活呀。 然后还要回来是吧？ 我已经把他留住了。 所以诗音，那你就可以不用说实话了啊，你就官方的回答一下就好了。所以是什么留住你了？ 其实要是说第一种情况吧，我的那个实习期是6周 啊、哦， 嗯，学校说。只要你实习满6个星期就可以了。留住我的最大的这个方式呢，还是就是跟公司里的小伙伴相处的还是非常的融洽，因为我们公司还算是比较年轻化的，就虽然我还是最小的，但是呢，有很多 团队整个都很年轻， 对对对，哦、都是。大多都是90后， 嗯 嗯，所以我们也很聊得来，思想呢也很对路， 嗯 嗯，就比我第一份实习都是叔叔阿姨要强很多， 所以就是如果小畅我要加入你们的团队，是不是就等于是顾问级的这种身份了？嗯、只有顾问级的岗位了。 您可以从股东级加入，我觉得您的资历可以从股东级，我觉得 你就意思就是更老了呗。我跟你说，小畅，你这来了一次你就不会聊天了。 资料，您的资历太丰富了，就顾问已经不足以承受您了，就在分点股，我觉得。 哦，也行，也行，也行，也行，也行，也可以的。那接下来就让孙畅说一说吧。你看这孩子这么会唠嗑，你就说一说你对你的上级满意吗？ 嗯，其实还很满意，尽管他。那个千折磨万折磨我 此处有转折。那所以你觉得就是你的身份等于是双重身份，你在公司你有需要管理的像诗吟这样的小伙伴，团队的小伙伴，还有你需要去应对和打点的你的上级的这个主管领导，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什么样的雷区是你自己比较忌讳的，或者你自己踩过什么样的雷区浑然不知回头一看啊、哦、才觉得那是一个雷？ 其实是有的，就是在我刚刚开始管理的时候、嗯、我没有很好的去转换我的身份，我觉得如果需要几个小伙伴们可能稍微的闹了一点脾气啊，不太听话了，我就可能会直接跟我的上级说，但是后来他反馈跟我说，说我既然已经放权给你了，就是我信任你，觉得你可以管好，那有些很小的事情或者说明明该你这个层级就消化的东西就不要再往上走。 嗯，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雷区，是我自己没有处理好。 嗯，但是还好这个雷区是你碰到了一个对的领导，他其实不是很介意这个事情，但是他会告诉你方法， 他在引导我。 对，那 要就是否则我觉得其实是蛮不对的一件事情，明明就该自己处理的事情都追到领导那、嗯、那为什么要一个中层呢？ 对，那如果换 话， 没错没错，如果换作是我，我可能就会说你的员工，你下面的这些小伙伴你没有管理好，那其实我要是追你的责的，而不是说你来向我这个诉苦啊讨说法的。所以就是领导还给了你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引导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疏导。所以诗吟，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确确实实涉世未深嘛，无论如何大二那只是一场相对专业的一个经历，那现在呢等于是你面向社会走进社会的第一关。 没错没错， 你自己想一想有没有，哎呀，现在想起来我悔不当初那件事儿，我不应该那么做，有没有？ 真的有， 有过一次还是经常有？ 有过一次 啊、那愿不愿意分享一下？ 可以的， 我就愿意听别人那种不愉快的往事。你看我是不是有毛病呢？好，我们 就是 技术老师调整一下，谢谢。 好，谢谢。 对，本来俩小姑娘脸都挺小，这假比我整的脸都大，镜头离太近了。好，现在来诗音给我们讲一讲。 好的，好的，就是，我第一次跟领导出门。领导把我带出去见了一位嘉宾。 嗯， 然后当时紧张也有，激动也有，兴奋也有。然后 是这个嘉宾的分量吗？还是就是他的？是因为 不是，是对第一次被领导带出去见嘉宾。 哦、 对对对，当时都特别开心。 然后结果我拿着，比如说像我拿着这个稿子，结果我手抖了，就是这个样子的。 嗯，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稿子就是不自觉的在颤抖。 嗯，然后呢？ 我觉得领导应该是看见了。 嗯 啊，但是他没有说什么。 嗯，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事后我自己想起来，觉得自己特别怂。 然后这是你觉得你对自己很不满意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但是诗音，我觉得这并不算是一个雷区，这个只是说我们如果没有接触过某一个领域，你之前没有过什么尝试的话，可能是有一点不自信导致的一些紧张，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问题。而不是说你如果这个时候你是跟你的领导出去去见嘉宾，可能有的时候一些话呀，一些接人待物的东西应该是领导去完成的，那你跨出了这一步，并没有说在领导的授意之下你去完成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雷区。你这个手抖一抖，我到现在我都抖，你知道，这是我个人早老的一个体现。这个不足以说明问题，不足以说明你是踩雷区。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诗音用他的经历来给收音机前各位年轻的朋友也算是一个借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过于多的心理负担在职场当中会让自己诚惶诚恐，反而是畏首畏尾，很多事情反而做不好。其实不管做任何事情，这个度很重要，就是你要在一个领域，如果你不是很自信的话，它并不会给你带来很好的一个职业前景。前提是自信和自负你首先要分得清，拎得清。所以刚才我要说诗吟这个，你完全不用把它想成是一个雷区，这只是因为你并没有接触过这个领域，然后你可能还是有点惴惴不安，这完全不是问题。那小畅，你自己的雷区就是跟领导一块接触的时候，有没有你觉得现在想起来，哎呀，不应该这么做？ 嗯，我觉得其实就我个人评价，我对工作的执行力还蛮高的，但是就是相处久了嘛，有时候偶尔难免不控制情绪。 嗯， 就是后来领导也谈过，就是工作是工作，然后生活是生活，就是私底下我们处得很好，但是工作的时候你还是要把它当领导看。我觉得所谓的混淆就是职场的一个雷区吧。 嗯，混淆。 对，就是后来我也要求我的小伙伴也是，就是工作的任务该完成就完成，底下哪怕咱们开心一点都 OK。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职场雷区的一个话题。各位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号搜索活力982，还有就是北京青年广播，我们现在在公众号更名关爱青年计划，所以大家搜索到这个公众号也可以看到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另外传统的广播方式是 FM982 和 AM927都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你看现在是一个融媒体高速高度整合的这么一个时代，每个人都要适应这个节奏。那在这个适应的过程当中，我们难免踉踉跄跄，或者说不小心踩到一些所谓的禁忌，我们要怎么办啊？大家都可以今天跟我们畅所欲言。职场当中的雷区你有没有踩过？遇到的是什么事儿？最后这个事儿是怎么处理的？希望可以听到各位真实的反馈。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也有一个故事想跟各位来分享。这个我们经常说嘛，历史呢它就是一面镜子，读史可以明鉴。我记得是当时我看过《三国演义》里面有一个桥段，就是曹操当时是大战袁术，我看那个是在哪个大战当中，好像是寿春大战吧，就是大战袁术。然后呢当时呢是军粮不足，然后又赶上这个天灾啊，就是大旱，所以当时呢整个的这个曹军的储备是非常的尴尬，而且是已经到了极其窘迫很危险的一个境地。当时呢他们这个管军粮的其实呢是有另外一个人，但是呢这位管军粮的这个叫这个军粮官员啊，他的这个手下有一个类似于一名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干将，他的名字叫王后。那这个后字还挺难写的，算是一个生僻字，就是我们就可以把他读成这个厚道的厚啊，同这个字音。王后呢当时就是没有第一时间把这个军粮的情况反馈给他的这个他所属的直属领导，而是直接呢去给曹操火上浇油。他就第一时间找到曹操啊，这个大将军，我们现在的储备不足了，我们的粮食很少，你看下面这个现在我们这些这个军人吃不饱，我们怎么去战呢？就等于这个时候你知道你是给大领导添堵， 然后呢，有这个曹操就说，那现在我们不然就给他们一人分上那么一小壶吧，就是一人分一点军粮。那当时他就说，哎呀，这样的恐怕会引起民愤吧，这个就军人肯定会不会很不满意。当时曹操说，那除了这个办法没有别的办法，就这么去做吧。结果呢，他真的就去执行了，果然这么一执行呢，这个怨声载道，就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军心的不稳。后来呢，这件事情呢引起了特别这个恶劣的后果，之后曹操就密诏杀掉了王后，就是告诉所有的这个将士说，你看当时因为他的这个对军粮的管理不善，然后他并没有给我们传递了一个准确的信息，或者并没有很好的去执行，其实王后就当了一个替罪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是三国演义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在我看来是足以说明职场雷区的这么一个案例。所以我问一下两位啊，我只是把这个历史案例讲出来，我想问一下，先问一下诗吟，你从这个案例里面你听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职场禁忌？ 嗯，其实我觉得王后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就是说她没有把她自己的这个情况先汇报给自己的直属领导，而是直接去找了曹操。我觉得那这就是明显的不把他的直属领导放在眼里 就是他的这个就所谓的粮官，他只是一个仓官，但是管粮食的是任俊啊，他没有直接这个向他的直属领导去汇报，而且直接是跨级去找了曹操。 对对对对， 这是你看到的一个禁忌。 对 啊，那就是再拷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小畅啊，你作为诗吟的领导，你看到了还有什么样的职场禁忌雷区？ 其实我看到也是这个领导的不负责。就是作为一个领导的话，和下属保持良好的沟通其实也是非常应该的。然后在这里面，就是这个任俊也没有说第一时间听到了他的下属的反馈，其实本身也是他的一种失职。有可能我觉得后来曹操为了以安军心可能把王后杀掉了。但这个里面可能他也只是在给任俊一个台阶下，我觉得可能只是暂时任俊对他更有用吧。如果将来就是，但领导一定会记你一笔。就是毕竟也是说这里面有你的失误嘛。 对， 只是说两害权重取其轻我觉得其实是这样。 所以你看小畅呢，到底是从一个中层他的角度，你其实在这个里面扮演的就是任俊的角色。 对， 你是管粮的，那下面这个王后她只是一个仓官，说白了就是管仓库，这粮食有多少她是最清楚的。刚才小畅呢是很厚道的分析了一下，他从他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角色给出了一些他的分析。但是其实我们就王后这个来说，他就是职场当中犯了两个大忌。第一个就是越级，有问题你应该第一时间找到这个管粮的任俊，然后跟他来沟通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真正要说这个话的是任俊去找曹操，而不是你一个仓官管仓库的一个仓官，这是一个大忌。另外一个大忌就是在已经这么困境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并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的前提之下，你去给大领导添堵。你并不是说我有更好的主意建议然后你去谏言，这都没有问题。你就是说现在怎么办，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你还再去问他怎么办，然后结果这个办法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反响，反而呢是让这个整个营部里面怨声载道，那一定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呢他是犯了两个职场的大忌。那这个呢我们也是用三国演义里面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案例，在我看来是职场当中的一个禁忌啊，来跟大家做一个回馈。那如果在职场当中你们遇到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是第一时间想办法解决还是找你的直属领导？那和你的直属领导如果意见不合的时候，你又会怎么去消化这个内容？大家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我看到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有一位朋友说，这是小南，他说我之前呢有过一次踩雷的经历。当时我在幼儿园工作，晚餐呢只是儿童餐，没有幼师餐，班长却自己吃了，还让我吃。我知道这是不允许的，我没吃，结果被我的直属领导说是很讨厌，我感觉我得罪了我的领导了。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其实像这种很琐碎的职场经历有很多，就是你在不经意之间，你可能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成了对方的一个禁忌。 那这个雷踩的你可能也会觉得很冤枉，我并没有觉得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又会怎么处理？你现在有没有顿悟啊？那件事情我做的其实并不漂亮。大家都可以在今天跟我们畅所欲言。那接下来我问一下小畅，就是你在职场的这个经历时间相对比诗吟要长一些，在你看来哪些情况是比较大忌讳的一些东西？就是如果你给诗吟一些建议的话，你觉得什么样的东西是不可以碰的？ 其实我可以想先回答一下刚才那个小朋友的问题 啊，可以， 就是有可能的话，我觉得他做的并没有错，他可能知道规章制度说你作为幼师你不可以吃小朋友的饭，但是可能领导这么说的话，就是如果说你直愣愣的驳回去告诉领导这是不可以的，有可能他的面子会挂不住。我觉得如果说是我的话，我可能会稍微迂回一点，比如说我最近正在减肥，我确实不吃晚餐，然后谢谢好意什么的，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不是什么大事情的话，我觉得稍微迂回一点，耍一点小聪明，其实谁也不要得罪。 可能小南他当时就是表现的比较直接啊，他觉得这个东西我就不能吃啊，所以我就 原则我觉得没有错， 没有错，但是你可以换一个圆滑一点的方式。 对， 这个其实也是考验一个人的职场情商。我觉得一个人的情商在职场当中是最最重要的，他有时候比你的智商要来的重要的多。 没错没错，就是听到了这个小伙伴的故事呢，就是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我之前采访到的一个案例，就是说这个小伙伴也是他不经意之间得罪了自己的领导，就是这个小伙伴呢是做设计的，然后他有一个设计的小组，然后他们是每十个人为一组，然后结果呢组长出差了，出差之前呢就是这个小伙伴和他的同事就是出了两份策划案，但组长出差之前呢就是没有决定这两份策划案到底用谁的，然后组长说这个我现在出差这个事儿比较紧急，然后一切等我出差回来以后再说啊，然后这个事儿就先放下了。结果有一天这个小伙伴呢他在食堂遇到了大领导，就是在他们的公司食堂遇到了大领导，然后呢大领导跟他聊了一段时间的谈天，而且大领导非常的幽默风趣，慢慢的呢这小伙伴也放开了，结果说着说着呢就说到了这个策划案，然后这个小伙伴他因为他自己做过这个策划案，所以他对这个策划案非常有想法，他就对这个领导把自己的想法和这个策划案我接下来要怎么实施怎样怎样怎样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如何创意全部都对大领导和盘托出，然后大领导听完了以后觉得你的想法挺好，以后就是这个策划案就按你说的做吧，结果他的组长回来以后就突然对他非常非常冷脸，对，因为就觉得那我当时说我出差的时候那个这个事情我说我回来再决定，那你怎么就跟大领导说了呢？ 就是让他的这个就是让这个中层很挂不住， 有点 对对对， 算是越级，这就也是职场当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越级的案例啊。我看 如果是我真的会包容一下。 你会包容一下？ 会包容，因为就是有时候可能越级是会自己肯定会心里不舒服，你不把我放在眼里，但有时候想如果这个级越的很好，就是上面认可了，就像刚才可能那个王后。 好，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啊，回来继续聊。 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用声音致敬经典，听健美蒲格读美文朗诵会及北京电台听见经典2018大型诵读活动首场演出，1月31日保利剧院由心发声。著名表演艺术家蒲存昕和他的朋友白岩松、黄宏、凯丽、施月林、陶虹、吴静安，演奏家吴玉霞、穆祥征，北京电台主持人刘佳、佳佳、郭伟及朗诵爱好者携手亮相诵读美文。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像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质量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聊的就是职场当中的那些雷区，那些禁忌。你有没有在职场当中碰到一些雷区，踩到雷之后你是怎么处理的，或者当时呢是一个什么样的雷啊被你踩到了，大家都可以今天跟我们畅所欲言。刚刚呢听到我们的这个技术告诉我们，一直播啊现在呢数据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在一直播收看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在活力982的公众号找到我们，我们此刻呢在这个地方正在为大家直播职场有高招，或者呢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上找到我们，这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职场有高招。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还有呢在节目之后木耳 FM 回听我们这期的节目都可以。传统的我们的收听方式是广播FM982 或者是 AM927 都可以找到我们。那今天呢在直播间为大家请到的是两位年轻的90后，他们呢一位是职场达人，一位是职场新人，都是来自更值钱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两个人的这个人物关系呢也比较的适合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一位呢是公司的这个中层，一个呢是这位中层的直接的下属。那他们在工作当中啊难免呢会遇到很多的事情啊，那这个事情的处理过程其实也是对大家彼此的一个考量。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诗吟，在这个整个的这段实习期里面，你有没有就是对公司有一些，包括像小畅有一些你觉得他的这个设计啊或者他的文案呢你并不是特别认同，这样的时候你一般这种情况你是怎么来消化这种情绪的？ 我觉得我不太认同的我就说回去了， 缩回去了， 说我就跟他 说出去了， 对 啊、嗯、说出去啊，其实我你们九零后就都这么表达吗？说回去了就是要告诉他，第一时间站出来告诉他你认为不是特别的理想、是吗？ 我觉得拿一个例子举例子吧、就是说有一次畅姐给了我一个 文案，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文案某些地方其实是可以改动的，我觉得某些地方的改动完了以后，这个文案可能会变得更好， 嗯， 然后呢我就挺了一会儿， 嗯 啊，然后才跟他说，那个畅姐，我觉得哪个哪个地方改成什么什么可能更好， 嗯 啊，然后我会把我的意见和我的解决方案一同给他， 对， 嗯，然后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选择坚持原来的方案，还是选择我新做的这个方案。 嗯，这是当时诗吟的一个做法。那小畅，诗吟当时跟你提出来的时候，你说一下你真实的心理感受。 没有，其实我真挺高兴的， 嗯， 因为我们干文案策划这行就需要一点抖机灵。 嗯， 就是你就在灵光一现一下，但这个抖机灵不是说你越资深你就越有， 嗯， 就并不是这样，有可能就是你想破脑袋想了一天，不如人家抖机灵几秒钟的东西， 嗯， 所以我其实对这方面我还挺包容的，我特别怕就是我甩出去一个东西然后一点回声都没有，这个其实挺可怕的，尤其在策划这行本身需要点创意嘛， 没错， 它并不是一个特别流程化的工作， 嗯， 流程化的工作那肯定必须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或者是一条流水线按规章执行，但策划创意抖机灵的我就特别希望就是再吵起来，有人说什么设计和文案的相爱相杀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本身你是文案的，做文案这块，然后等于是诗吟在也做一些具体的，比如说视频的剪辑这样的工作， 对对， 但是他会时不时的也给一些文案上的一些建议， 肯定啊， 所以难怪刚才小畅听到诗吟之前讲的广告之前讲的那个案例，他就会很认同，说如果是他这个方案得到一个就是很好的上层的一个回应，他觉得是对这一个部门的一个认可， 我会欣慰。其实就是自己带出来的徒弟， 嗯， 如果有一天能出师，并不是说这个师傅不行了， 嗯， 恰恰说明你行你才能带出来嘛。 嗯啊，你九零后好想得开啊， 你必须得想得开。 那这事儿要搭我就说，你换一个单位吧，我带不了你了。所以你们是要因为现在的社会环境的完， 你得鞭策自己， 嗯， 我就昨天还听咱们节目，听关老师讲， 嗯， 没有什么职业是铁饭碗， 嗯， 不是说你年龄资历老， 嗯， 你有那个什么，你就一定能在这个长续持续生存下去，我觉得不存在的， 嗯， 恰恰我觉得就是和越来越年轻的小伙伴在一起，我会觉得我成长太慢了， 嗯，所以是需要这些新鲜的东西不断的刺激自己，然后才可以更好的往前， 雷区都是要自己去打破它的，不是说雷区不能踩， 嗯， 你恰恰有时候踩了一下就是你觉得是雷区，但其实在我们就是在这个圈里面不算事儿，因为创意嘛就得去互相 PK 踩雷区啊，嗯，所以就是今天这个话题小畅意思就完全不适用你们， 嗯， 你们是需要多多踩雷区的是吗？ 没有，仅限于工作、 嗯， 原则上的东西还是有雷区的，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职场当中的雷区啊，各位你觉得什么是雷区？小畅说在他们这样的一个创意型的公司里面，雷区呢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禁忌，就是如果只要是给彼此能够激发一些火花激发一些灵感的，在他们看来都是一些好的一些创意一些点子可以去做，除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各位你的工作单位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性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做过一些让自己觉得哎呀悔不当初的事情，在今天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刚才呢小畅说了有一些东西你认为不是雷区，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身边有人打小报告，你觉得这是雷区吗？ 我觉得真的得看性质，但是其实我心里很抵触， 嗯， 就是有什么话不能当着面说呢，就比如尤其比如说如果我的下属跟我的领导打我的小报告的话， 嗯， 如果是真的是工作上的问题我可能会反思，但如果是一些嗯，比如说涉及一些个人上的东西， 嗯， 作风上的，比如说管理作风啊什么，那其实我还是比较抵触。 嗯，那你觉得就是，如果他之前跟你沟通，比如说诗吟有一些问题跟你沟通了，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他之后又找到你的上一级的领导，这么做你觉得是算打小报告吗？ 我其实心里会认为是的。 是， 对， 那但他没有一个疏导的途径啊，他觉得这个问题他解决不了，那接下来你觉得要怎么办呢？这个事儿？ 嗯，我觉得首先的话，如果真的我们疏导不了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和领事，就是我的上级去， 两个人一起去。 对，如果真的是我的问题，那就改呗。如果就是我的领导也判定是我的问题的话，那可能就是你再怎么着，你也不能强撑着了。 所以诗吟就是我们从小到大都可能会接触这个词儿啊，打小报告。比如说小时候，你看我自己小时候，我是英语课代表的时候，我当时就是因为收不齐作业呀，有的同学他就是没写作业没交，那我肯定要直接把这个作业本双上去，应该是42本，只收去36本的话，那我要告诉老师谁没有交谁没有交。放学的路上就被其中的同学截了道了，说你怎么打我的小报告。可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没有办法权衡，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衡量，我只是如实的反映了一个情况，在我看来。但是这个对于当事人来说，他就觉得你是打了一个小报告，所以各自心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站在各自立场的这么一杆秤。那诗吟，你觉得如果换作是你，你会不会这么去做？就有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或者你只是如实的去反映一个情况，你认为这是打小报告吗？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如果是如实的完成我分内的工作，那你要觉得我打小报告，那你就觉得去吧。 嗯，你不会很介意这个事情，不会很 care。反正我是做了我认为对的事情。 对对对，因为我是做了我分内的工作，这是我该做的。 嗯， 那反正也是你先没做好，那你觉得我打你小报告，叫小报告，随便吧。 你觉得这个事儿已经你左右不了了？ 对， 嗯， 就是。那我觉得他的心态可能就不好，因为他明明自己没有做到， 嗯， 然后我如实的汇报了我的工作，他觉得我对不起他， 嗯， 那对不起，那对不起了。 就来互相 diss 一下。 diss 一下啊。那其实呢，我个人也心里就是蛮愧疚的，因为我们节目之前做过就是职场当中的坑嘛，我觉得我今天可能给诗吟挖了一个很大的坑。小姑娘是东北人是吗？ 对 啊，爽朗的性格，然后把这些她心里的这些话说出来之后，过完年就如果回来进这个公司，如果有什么障碍，你来找高丽姐姐好吗？ 好的， 我愿意帮助你。 好的。 那要跟我抢人了吗？ 所以呢，今天我们聊的是职场当中的一些雷区。这些雷区呢，我特别认同之前小畅说的，就是你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这个雷区不是说我们说它雷区，它就是雷区。每个人可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他对事情也有自己的底线，也有自己价值观的时候，也许你不认为这成问题，他就会成问题。如果你觉得这是雷区，反而他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在职场当中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所以如果大家这个事情拿不准的话，我们也要在这儿适时的推一个广告啊。如果你在职场当中也遇到了一些困扰，你可以添加招弟儿的微信，招弟儿的微信是158-0155-2030 158-0155-2030。这个招弟儿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身份角色，这是我们职场有高招联合我们的这个猎聘校园一起为大家做的一个线下的服务，就是我们希望在线上有我们的支招顾问，有高丽来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所谓的我们的一些关照。那在节目之外呢，我们也希望线下能有真人来给大家做一些及时的一个帮助。所以呢，我们就有了招弟儿这个角色，158-0155-2030，他也可以帮助你们来修改简历。职场有高招携手猎聘校园发起的免费修改简历的活动，每一个参与活动的小伙伴呢，都会得到专业的职业顾问他的帮助。那现在呢，猎聘校园已经发布了关于产品经理、还有新媒体运营、还有 Java 工程师这些热门岗位的招聘信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添加招弟儿的微信158-0155-2030。好，那接下来呢，我还是要给大家再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这个就是汉朝的开国大将，他的名字叫彭越。我们都知道彭越呢对这个汉朝打下江山是战功卓著，他可以说是这个元勋级的人物。但是呢，他被人诬告说他要谋反，那当时呢刘邦呢并没有拿到一个确凿的一个就是事实一个证据，他就说不然先给他流放到四川吧，他只是想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去来缓解一下，他来找到一个更好的，哪怕把这个事儿夯实，或者说找一个疏解的途径，最后把这个事情化解了。但是呢，在流放四川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路程当中，他呢就这个碰到了吕后。 哎，一看到吕后，他就觉得是二把手嘛。他就哎呀，你看我这对这个刘邦，我忠心耿耿啊，我一片担心。但是怎么会他觉得我有谋反之心呢？啊，你看这江山是我打下来的，就是各种诉苦来讲了，表了一下自己的功，来也顺道表了一下忠心。那这个回去吕后呢，就把他遇到的这个事情，然后包括他说的这些话，就如实的都反馈给了刘邦。刘邦这一下就完全动了杀念。最后把他剁成了肉酱，因为他就觉得他可能真的是有谋反之心。那这件事情，这又是一个历史的典故。我一直特别赞同一个，就是我们看历史就可以看当下，它始终是一面明镜啊。所以我们也还想再，我想考一下，还是想考一下我们的小朋友啊，96年的小朋友。 好的。 你觉得在这个事情里面，小朋友，你觉得你听到了哪些职场禁忌呢？雷区呢？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下属来讲，如果是上级对你进行了一定的处置，如果你不服，你可以去找你处置你的人， 就直接去找刘邦是吗？ 对呀，就是我没有谋反，对吧，你要相信我，虽然我不会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上级领导，可能听到这个话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啊，比较反感。 对对对，然后当他遇到二把手，然后开始抱怨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作为一把手会不会觉得你当着我的下属，你本来就是下属了，你当着我的下属说编排我， 编排我， 那你啊，总有刁民想害朕，对吧？那你是不是真的有谋反的心啊？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在这个里面犯了两个错误，就是说当那个刘邦要处置他的时候，他没有及时的去找刘邦去澄清这件事情。第二点就是他去找了吕后去抱怨这件事情。我觉得尤其是抱怨这件事情，简直是他的死穴。因为你跟这个二把手抱怨了，他一定会去跟大领导反馈。这个他就没有想想后果吗？ 对，哎，我觉得诗吟还是虽然涉世未深，但是透过这件事情他分析的还是有他自己的道理。就是彭越他其实犯了两个禁忌，首先我们先说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职场当中遇到不如意或者说你觉得自己很委屈的事情，你会不会向周围你身边的这些同事来抱怨，来倒苦水？这是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历史典故，这个历史案例里面，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一个，你会不会跟周围的人去说你的委屈？两位，孙畅你会吗？ 我觉得特别想给个建议，就是职场上没事少诉苦，多干活。就是诉苦的话，就是你这个苦诉的是你有解决方案了呀，还是说你真的就想表示一下忠心呢？我觉得可能就像这个彭越，他可能如果是跟着自己，就跟着他的那个汉朝的那个皇帝一路打拼下来，那皇帝会记得他的好的。有可能就是觉得先放你一段时间吧，毕竟就是如果说有人向他反映说啊你造反了，我得平息一下众怒，就是放一放，可能只想冷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又招回来了。我觉得有点像可能现在就是所谓的功高震主，可能你震到他了，他就只能先把你压一压，但并不想把你怎么样。但是你没事你在满世界传播诉苦，说我跟着他一起干活打拼江山，我多么多么不容易，然后他这么对我，是不是太不仗义了？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有可能他就会，毕竟你的领导永远是领导嘛， 对， 他可能就想，那你要既然这么威胁我的话，那我只能是把你剁了之后 诛之， 就告诉大家说，以后虽然说你跟着我打拼江山，但毕竟就是说你有这个跟他打拼江山这个机会是领导给你的。 对， 就像职场中比如说挖个坑让你有个神操作，你首先你得感谢一下这个坑。没坑你哪来的神操作，你哪来的展示自己的机会呢？ 对，首先这个是一个禁忌，就是如果在职场当中，你作为一个开国家大将，你像彭越开国大将，刘邦心里自有他的一个定数，所以他不会去因为你所谓的被人诬告，他如果是确定你要谋反的话，他不会说把你先流放，所以他其实也是一个缓兵之计。那就是我们在职场当中，如果你觉得你确实是立下了很大的功劳，然后你遇到了一个不公的待遇，你去跟周围人诉苦，这个是一个职场大忌。就是你在职场当中，如果一个爱抱怨的人，你首先让周围的人会觉得你是一个负能量体， 就谁都不愿意跟一个负能量体在一起， 会传染， 又能怎样呢？你跟他说完之后能怎样？这个是职场当中确实大的一个禁忌，因为你要对对方要有足够的了解。如果你觉得你对他可以完全的推心置腹、掏心掏肺，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只是扮演一个你的职场的一个心灵抚慰这么一个角色，还是你希望来得到一个什么解决？如果你真的就是委屈想发泄一下，可以有很多的去疏解倾诉的对象啊，比如说你的朋友、你的闺蜜或者你的家人。 对象最好不要选择职场人。 没错，你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的负能量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宣泄之后带来的，可能就是给自己更不利的一个境地了。所以这是第一个，不要向你周围的人，尤其是所谓的二把手去诉苦。你给二把手诉苦，其实也是给二把手挖了一个坑。我要怎么去面对你的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跟大领导去，因为他对你的这种处置方式一定是对你有不满的地方，我这个时候再去顶这个雷、踩这个雷吗？你等于把他也放到一个尴尬的境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领导都是喜欢执行力强的员工，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彭越他让你干什么，刘邦让你干什么，你就先去干好了。你用这样的方式去表你的忠心，远比你去跟吕后去诉说你的委屈要来的重要的多。所以他是犯了很多的这个职场的禁忌。那这个坑呢，就是像刚才小畅说的，这不是因人而异或者分事儿了，这就是涉及到职场原则的问题了。 我觉得可能就是人人都是能当领导，他肯定经历过你的卡，就是你的委屈谁当年还没受过呢？就像有时候可能我们可能会玩创意嘛，加班熬夜是正常的，但是就是谁当年没受过呢？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对，就是估计他可能他的领导当年也受过这样的委屈，有可能就是当初开国的时候受过的委屈领导一定比你多。我觉得我还是认可的，因为能当领导总有他的 道理。 对，总有他的道理。所以也许他是理解你的，但是没办法，毕竟当时谁都受过委屈，就是你可能就得顶个包，顶个包就顶个包吧，就像对吧，领导说有时候什么大小的事都担不了的话，怎么让你怎么重用你， 让你管理团队啊。所以刚才小畅说了一点，就是自己肯定也是受委屈过来的，每一个人在职场当中不可能不受委屈。如果我们年少不经事的话，可能就会选择跟身边的同事，因为这个人我们都认识嘛。如果你跟你的闺蜜或者家人说，他们也不了解这个人，你可能想去疏解这个情绪，就是因为这个人是大家都认识的，也许在某一个对他的这个认知上大家都可以达到共识。那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跟他诉说可能更有这种共鸣，你会更有情绪上的一个共鸣，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从我自己入行到现在，我没有，我仔细想了一下，看到我们这个选题之后，我仔细想了一下，没有一次这样的情况，就是我可能会把我所有的负能量带给我的家人，我在外面和风细雨，我跟所有的人都可以用我最好的一面，我积极阳光的一面去示好，但是我会把我攒下来的委屈，推开房门那一刻，我脱掉鞋，我换掉我的睡衣，我躺在沙发上，我可以大哭一场， 嚎啕大哭， 然后我就跟我的家人、我先生，我就各种谁谁谁，各种，我甚至可以爆粗口。我觉得这个啊，一吐完槽之后心里好舒坦。那你 就是想发泄一下， 就是发泄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办法。那如果你在职场当中你做了这件事之后，你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估计，哎呀，这哥们儿不会把我卖了吗？你从此又多了一个你害怕去踩的雷区。 我觉得这得撒个毒鸡汤了，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在别人的嘴巴里你有多少个版本。 没错， 所以就是在职场中偶尔还是要管住自己的嘴，因为毕竟不是说最亲的人不会那么保护你吧。 没错，所以 而且我还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如果你跟他抱怨，你有没有想过他的心情 啊？对方的心情、 就是、对呀、啊比如说 A 跟 B 抱怨，那 A 的负能量传递给了 B 本来今天开开心心的，然后今天 A 哎呀我今天又怎么样、B 我本来好好的心情就这么被你破坏了。 所以也是一个负能量体啊，这个也是会让你身边的人不舒服。那今天节目最后我还想问两位小朋友一个问题，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拍马屁，在职场当中你们遇到这样的人心里会很介意吗？ 会， 就是说领导爱听的漂亮话。 会介意，但是我还很佩服他呢，毕竟你还能有脸说出来。就是人家敢说，说明人家还有这本事，你要说不出来你就承认你自己怂，你就心里过不去你这卡，你拍不出来。 嗯， 是这样的。 所以诗吟呢， 对，我也是，就是半是羡慕半是嫉妒的想着， 羡慕嫉妒恨啊，就是自己做不到。 对，就是我觉得我可能过不去那个坎儿，我没有办法就是对着领导那么谄媚，或者是就是说尽捡一些领导爱听的话说。然后如果他能说，哇，真能舍下这个脸啊。 哎，可是有的时候就是他说的是对的，比如说你们领导今天女领导啊，穿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或者带了一个很漂亮的饰品，他只是说出来了，哇，这个比如说袁总啊，你这件衣服很漂亮啊，你们在你们眼里这样的话是很中肯的褒奖，还是说就是拍马屁？ 可能我自己不善于会说这种话吧，但是我听到有可能我就说啊，如果漂亮那我就认可，但是我自己可能不会说，因为我确实是不太善于说这种话的人。但是我觉得就是朋友之间夸一夸可以，但是领导嘛，毕竟都不是吃素的，你是真拍马屁呢还就想哄我开心呢？毕竟我当领导，我也是觉得如果下属能哄我开心，能说啊我今天很漂亮，我今天头发做得很好，我会开心一下。但是也就限于可能 开心一下， 开心一下。 所以还是大家 是爱听漂亮话的，我觉得 对 赞美，每个人都喜欢听赞美的话。 对 哪怕是 而且我遇到过一个男生，就是每天领导来了都会说，哎呀领导一日不见你又漂亮了 啊。真的，他每天，那领导是女领导是吗？ 领导是女领导，而且 受用， 对，他很受用，他就很重用这个男生 啊。果然是这招管用了，所以对于人家来说这就不是雷区，他可能踩了一个光鲜亮丽的彩虹区，所以他是用这样的方式给了自己一个捷径。 有可能是博得领导注意，毕竟如果是我们公司还小，如果是大公司的话，你出其你不干点出其不意的事情，或者说你的业绩不是特别优秀的话，你很难博得领导的注意。但如果说你又有报复心理的话，这未尝不是一种捷径 啊。对， 我觉得心机嘛，就是职场心机，我觉得作为职场人该有。因为毕竟你要生存，你要养家，你有抱负。 但是一切归根结底还是要看你的执行力，你的工作能力，就是他给了你一个机会，你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不是说你因为会说漂亮话给了你一个机会，那最终领导还是要看结果的，你的工作能力。 我猜领导重用他一定他有他的道理，就有可能他漂亮话说的也好，工作上一定有自己的亮点。 对，出去比如公关的时候，这个漂亮话可能就会很管用。 对 啊，总有他的用处。 对对对， 是吧。好，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年轻的90后，跟我们聊的是职场雷区的问题。我们也希望有机会两位年轻人可以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一次可以找一个年纪更长一点，比我老一点的吧，你们可以来 diss 一下他。那今天呢，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来支招了，就是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啊，这些雷区我们怎么来避开，或者踩了雷区之后怎么办。我们小编很用心，第一点，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要及时汇报，切记不要越级。第二，不要哗众取宠，说的力量远不如你的行动。第三一点，自己发出去的糖衣炮弹可能会攻击到自己。那第四一点，如果选择了，对这份工作就要有足够的忠诚度。这个呢，是你躲雷区也好，或者踩了雷区之后自己的化解方式。我们再次感谢两位，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明天十点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阿龙， 我是爱宝良， 我是吴建彪， 我是相声演员方清平。 2018年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让你听足八方欢声笑语。 祝各位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狗年吉祥。 北京电台2018广播过大年全新推出脱口秀春晚，2月1日名嘴大咖齐聚京城闹新春，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用声音致敬经典，